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摆 我这直接聊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儿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 我是雅娟乐去吧您 好我是徐德亮大家好 对清清嗓儿开始今儿的陪伴 嗯 今天啊徐德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介绍他的这本新书新鲜猫屎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相声段子 嗯 今儿我们上半时段聊的主题是看武侠 哎武侠小说 嗯 在我这书里写了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非常有意思那么提到武侠小说我想问问雅娟哈你看过什么样的武侠小说 说实话我这女孩吧就相当的女孩 嗯 所以呢我看武侠的作品确实很少但是我确实也知道什么金庸啊古龙啊、 嗯、 他们的作品吧写的都特画面感 嗯 就是你单纯看文字你自己脑子里都能够有图像 你看啊我说一个你看对不对、啊、 嗯 男孩子一般都爱看金庸 嗯 女孩子一般都爱看古龙 哎不错我觉得古龙小说当中的人物啊什么的更阳春白雪一点 而且他亦正亦邪他好像更现代、 嗯、 金庸武侠小说里边男性都是郭靖 嗯 杨过 对 这种侠之大者女孩子都是那种哎呀侠骨柔肠你说黄蓉凭什么就爱上郭靖了呢 没错 对所以男孩都爱看这个金庸 嗯那说说你在书当中是怎样体现你在生活里看武侠的这个篇章呢 你看这个金庸和古龙谁好这个是有很大的分歧这个是历来就有的就像李白杜甫执政一样这是无止无休的我看呢金庸之好跟古龙之好它不是同一个范畴 嗯 那么就我而言我觉得金庸的东西更厚一点 对因为你是男人嘛 对对对某才女啊曾经和我争论就是金庸好还是古龙好争论的最后他就问我 你这么喜欢金庸应该去网上测一测你是金庸书中的哪个人物 我头也不回不屑地说当然已经测过了某才女啊特别好奇地问 是吗谁呀、啊、 我回过头来一脸悲愤一字一顿地说洪教主 给自己安到洪教主这个名分上了、 哎、就是这个鹿鼎记里边的人物 嗯 哎他的媳妇儿后来被韦小宝抢走了嘛 好家伙您瞧瞧您怎么那么点儿背呀、 嗯、 那对武侠的观念的改变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哈有人是这么说 哎对你看过去来说一说武侠小说它都是跟牛仔裤啊什么这个游戏厅啊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呢像我们北大有很多老师已经把武侠小说当成一种文学作品来研究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观念的一个进步 嗯 一个发散 对而且呢可能从这样的教育模式上更多的学生朋友觉得更生动了一点 嗯 有故事情节，有人物。 对对对， 嗯， 我们相声里也有写武侠小说的。 嗯，哪个呀？ 那马志明先生的那段 啊，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五味大侠那个吧？ 哎，对对对对 啊，行，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作品， 很经典。 听听相声演员怎样演绎武侠片。 武协 怎么 专门写武侠的？ 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 咦， 咱这武协准比那做鞋来财。 来，行行行。 你 呀，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嗨，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有啊。 哦，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刊物的名字叫啊， 嗯， 五魁首。 好，五魁首。 哎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吧？ 是，你不懂，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这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有学问这里头。 这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野心呢？ 嗯， 这叫雄心。 雄心呢？ 五魁首创刊号， 嗯， 先发他一部长篇。 谁写的呀？ 当然是我主笔了。 哦，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哎，你看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不是文章， 您叫什么？ 啊， 马志明是吧？ 我 哪天看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怎么？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哦，您还有笔名？ 有啊。 您笔名是 麦飞。 麦氏咖啡。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嗯， 什么呀什么呀？ 麦飞呀。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怎么讲呢？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就哦，好， 哎，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咱为了创刊呢。 嗯，好， 刚开始办， 嗯， 没有经验，趟趟路子。 嘿， 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您印了多少啊？ 800万。 哎，哈哈，800万份，这还少印点 啊？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 嗯， 教育局来人了。 找你干什么呀？ 找我 啊。 说现在啊，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他让我少印点。 嗯， 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您坐，抽烟喝茶。 还挺客气。 这个事儿好办呢。 嗯， 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 嗯， 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啊，等会儿。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每人一本五魁首。 没，哎，好。 嗯， 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这还怎么了？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你先别吹。 嗯， 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什么？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你听内容 啊？ 嘿，美的你了。 行， 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怎么听听不行？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的，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 嗯， 你呀，订10000本。 我啊， 你先把款付了，有什么话再说。 这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没有。 8000？ 不订啊！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我呀， 你说吧。 这 啊， 一分的我都不买。 怎么了？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介绍内容 啊？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你这，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哦，那那是， 哎， 可以，那就行。 您说说听听。 哎，我给你介绍介绍内容啊。 哎， 我这个小说啊， 嗯， 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哦， 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也， 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听说完有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不是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哎，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对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哎， 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那要行了， 我给你打一下， 行，你 看怎么能够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怎么了？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不要钱，你说我听听，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那行 啊， 现在要钱了。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哎，先说， 嗯， 这题目是，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苦辣酸甜咸，好，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哎，苦辣酸甜咸呢？ 这是小说的题目。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哎， 啊，那您开始来吧， 好好听着。 哎，您讲吧。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哦，有五个大侠。嗯， 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哎，你这不刚说五位大侠吗？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位？ 哦，五种味儿 啊！ 哦，是是是，就一个人， 他叫五位大侠。 啊，好好好，您说，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只见他， 嗯， 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哎哎，对，行了，行 了， 这是大侠是吗？ 啊，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愣有血盆大口，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哎 啊， 他怎么长这模样？ 他，我说你问谁呀？谁写的这个？ 哦， 你写的？ 我写 啊， 我写。 你说说说说， 当然了，他有道理啊。 有什么道理啊？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嗯，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奇，这奇才就得这模样， 就这模样。 哎，好好好， 再看他双肩，肩膀上 什么 压着80斤茄子？ 哎，茄子。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都。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 嘿， 这边掖着菜刀， 嗯， 这边别着铲子， 好， 这手拿着葱姜蒜， 嗯， 这手掂着大炒勺， 嗯，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哎，好，这就要上灶了， 上灶。 嗯。 这些东西都有用。 有什么用啊？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哪门独家功夫？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没听说过。 嗯，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哎，行行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这 哦，这是大侠。 哎， 正面人物吗？ 还有四个反派。 还有反派人物？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哪四大魔头啊？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电的就是发电， 电 电气化，电 电冰箱。 哎，对，电魔 啊，电魔， 电魔， 磁魔，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磁铁， 哎，吸铁石，知道吗？ 哦， 那磁， 对对对， 磁魔， 光魔， 发光啊，光魔呀， 光学， 哎， 声魔，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行了行了， 声魔，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这四大魔头啊， 嗯， 要独霸这个宇宙， 嘿， 可是有本事。 有什么本事呢？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怎么样？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 嗯， 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呐。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 哦、 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哎，咱这跟那可不一样。 嗯， 不一样，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 嗯， 腊月初8，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这，这阵正冷的时候啊，现在这地点呢？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这， 尖上 上了世纪无几了。 这决斗啊， 啊 越高越好、啊。 上上上！哎、 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就 他高高山上 行行行， 这老僧啊， 你这好，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9000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模样，瞧这模样， 干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你说的对吗？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这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8848， 对呀，8828， 48， 48 啊， 那没错， 八 四。这咱懂啊， 你懂你怎么说9000呢？ 差不了多少啊，差多少？ 差152公尺呢，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那怎么办呢？你 100多公尺啊， 啊， 它不是那个冰峰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冰， 知道吗？梅花桩啊，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哎，好，嗯，冰、 嗯，梅花桩， 嗯，冰。 就说这五位大侠啊， 嗯， 他站在梅花桩上， 这就上去了， 抱拳拱手， 嗯， 四大魔头请了， 嗯，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大侠这叫阵了， 电魔磁魔刷刷上了梅花桩， 窜上去了，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什么兵刃？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什么 手电筒， 手呀，电棒啊，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不溜丢的， 这是 指南针。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啊？这什么？这 啊？ 这 别小看呐， 嗯， 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独家兵刃，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跟别的还不一样。 这手电筒啊， 嗯， 你要一个你这电门 怎么样？ 咔嘣， 嗯， 前面就亮了，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我是说呀，他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光辐射就出来了。 哎， 那指南针呢？ 指南针呢？ 啊， 就更新鲜了。 怎么了？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对呀， 这小针尖啊，唰，自一对上你， 怎么样？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这对上我就得往南走。 你往南走， 那我往南走。 你不撞南墙啊？ 哎，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哎，行了， 不动心。 打住！这磁魔弹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不是 啊。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这武器就用这个， 多厉害！ 还、哎、厉害， 电磁二魔， 嗯， 高声叫道， 嗯， 五位子， 进了药铺了，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大侠说什么？ 二魔听了， 嗯，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这口气可不小啊！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嗯， 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怎么了？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哎，好，变成蜡杯算了吧。这 你再看那磁魔呀， 哎，磁魔怎么了？ 哗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五位大侠呀， 啊， 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这两掌够厉害的。 紧跟着这光魔生魔就上来了， 又窜上脸来。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 嗯， 竟敢伤我二位兄长， 嗯， 休走，听琴看镜。 大哥，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琴是什么琴？ 就是六弦琴， 六吉他。哎，镜是什么镜？ 太阳镜。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比康灵的质量好。 哎，好，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 哦， 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这是什么掌？ 这是酸掌。 哎，到酸掌了。嘿嘿，好， 这一酸掌啊， 嗯， 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可把我酸死了。 嗯， 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哎呀，甭问了，眼镜也碎了，合着。 生我一见可就红了眼了。 哦， 好你个五味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 嗯， 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我就得往南走。 你往南走。 哎，我往南走。 你往南走。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不是，你躺那儿吧，这不那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我让你往南走的。 我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这还扣我身上了。 那当然了， 我问你琴，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 嗯， 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怎么样， 就弹得你呀、啊、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哦，还跳 起来呀、啊、没接没完。 嗯， 直到累死为止。 好，这招更损。 只见这个生魔啊， 嗯， 抱着这六弦琴， 呵， 是越弹越快。 嗯， 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呀，切快书这是。 五位侠底部留神看， 哎，别 别别，四大魔头好凶残。 哎，这打住，停停，您这不是单弦吗？ 啊， 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不又得稿费吗？ 就哎呀，这张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弹舞曲？ 弹的是舞曲啊。 嗯， 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乐什么呀？ 听见舞曲了 哟，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呀， 咕咕咕咕咕。 要了一个金丝可的风雅醉骨。行，说说念念。这里边还有迪斯科。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哎，好，他这玩意还真赶时髦。 等他也跳美了、 嗯、 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 嗯、 这才大喊一声田。 那甭问呢，这是田长啊。 哎，你还真不外行。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这生魔呀呱唧就填倒了， 填那儿了， 浑身呢、啊、全是蜜呀、啊 嗯、 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呱就填上了。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了、哎、 怎么着，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完了完了还行啊、 嗯、 这就受了点伤了。 是啊，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 哦，四个人要打一个。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呵， 用手一指，开、 嗯、 四大魔头竖耳听真， 呵， 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 嗯、 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哎，这挨得上吗？这个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哎， 五位大侠， 嗯， 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哎，好，这是闲掌， 双手这么一推、 嗯、 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这往外冒盐粒。 哎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好，成盐块了。 好大侠不怠慢， 呵，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 哦、 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这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 嗯， 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哎呀，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 说什么？ 你这不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哎， 我还告诉你， 嗯，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谁要啊？ 造纸厂、哦、 回炉了。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 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动物园。 对。 为什么我们主题是动物园呢？来说说徐德亮新书当中的一个有趣的章节。 好，这个动物园啊，是我们北京人啊非常爱愿意去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它是我们，尤其我小时候啊，就是好像没这么那么多玩的地方哈，动物园就特别好。我在这个我的书里就写到，在我小时候四五岁的年纪，我被老娘亲抱着一周去一次动物园，一共花3毛钱，坐公车的车票1毛，动物园的门票1毛。在进园之后，在猴山以北象房以南的角上有一个卖棉花糖的，再花1毛吃一大棒蓬蓬松松的棉花糖。其实我不爱吃棉花糖，嘴要张得太大，入嘴的东西太少，也太甜，甜得发苦，粘得手上还很黏。买棉花糖呢，主要是要那个劲儿，在干净明媚的下午吃着棉花糖，让妈妈抱着看猴子，这可能是我最初的小资情调。 这段啊，文字非常的生动。当时因为我也在看这本书，我看到这段一下子也让我感觉到像回到童年一样， 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那种记忆是很色彩鲜明的。 这个现在我们北京建设的越来越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了。我作为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孩子呢，也希望我们的北京建设的是越来越好。 对，那当然了，其实我知道徐德亮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北京人喜欢咱们的相声艺术。 对对对，我们的相声艺术啊，其实跟我们的北京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对动物园有感情嘛，所以我听到一段相声的时候啊，尤其他提到动物园的环节，我觉得特别的与我心有戚戚焉。 哪段提到的动物园？ 那有啊，就是姜昆老师的那个。 哦，极其著名和经典那段 《虎口遐想》。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摔过跟头吗？ 摔跟头 啊？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狗 嘴啃泥，倒栽葱，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啊，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哦，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哇，那也太悬了。 悬呐！ 啊， 我摔那个地方悬。 什么地方？ 北京动物园。 嗯，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儿。 怎么摔的？ 星期天 啊，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哟，摔坏了吧？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掉老虎洞里了。 我抬头一看， 嗯，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哎呀，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嗯，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别着急，想办法。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啊！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老虎没发现你，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了。 嗯，瞪你呢。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哇，还英雄形象啊。 当时我抬头一看， 啊，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哦，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嗯，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嗯，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对，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啊，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要打虎、 哎、 你还真行。 行什么？ 想的不错呀。 想的是不错哟、 嗯、 腿可站不起来了、 嗯、腿都软了。 不，当时我在想啊， 嗯，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啊。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你说谁定的这法？ 嗯，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还得保护它干什么？ 嗯，那也要保护。 我正琢磨着呢， 嗯， 上边可乱了。这个喊，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嗯，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嗨、哎，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拐棍啊？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嗯，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是吗？ 眼泪都下来了。 哎呀， 趴在边上跟我喊、 嗯、 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嗯，哦，要遗嘱呢。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那哪来得及呀、啊。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老虎那正犯懒呢。 嗯，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哎，人家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再说上面这老头 怎么了？ 你瞧你什么眼神。 哦，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扔什么地方、啊、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这儿。 这可太巧了。这个、 我一勾，我在拽老虎尾巴上。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想来想去， 哎，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怎么？ 趁着头脑还清醒。 哦，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我也老大不小了， 时代青年呢。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啊、 嗯，我有一场大难。 哟，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哦，大难躲过去了。 我今天一琢磨呀， 啊，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阴错阳差了，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嗯，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你瞧，是我这个头。 怎么了？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那是。 拿皮尺一量， 怎么样？ 1.65米。 哎，1.65米凑合了。 你和我凑合 啊？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怎么呢？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啊、哦、 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三废。 哦，又吹了。 你说但凡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怎么就不能 啊？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说什么？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嗯，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嗯，是这样吗？ 北京也是这样 啊。 我们家老二， 哦， 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嗯，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当保姆干活累点 啊， 没生命危险呢。 哎，那倒是， 你碰不上大老虎， 可不， 对不对？ 嗯，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啊，谈恋爱，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是啊， 你听着，逛公园 啊， 没有逛动物园的。 怎么 了？公园什么样啊？ 什么样？ 花间柳下， 哦，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那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怎么？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啊、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啊！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 嘿 嘿，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哎呀，江坤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给你争取一回。 哎，我可不去。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啊、哦？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给单位留几句， 怎么说呀？ 怎么说？ 各位领导， 嗯， 各位师傅， 嗯， 星期天出来玩来 啊，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都怪我 啊，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啊，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嗯，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嗯，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啊、 嗯！咱们告诉他， 哦， 抚恤金你，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哦， 工伤是算不上了， 那怎么？ 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 哎、 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哎，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没法追认你。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别 啊， 追悼会还得开。 干嘛呀？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悼词怎么写呀？ 啊 江坤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啊、 嗯，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嗨，这不太像话的。 正想到这儿、嗯、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是吗？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嗯，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嗯、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给我喊口号。 喊口号，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这管用吗？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谁呀？ 喊口号我来啊。 你来，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哎呀， 一 哎，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哎，儿歌都出来了。 哎，上面的， 嗯，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就是。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怎么了？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什么？能高兴吗？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上报纸？ 哎，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哪两句？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哦，这么两句啊？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怎么了？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你别着急啊。 哎，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老虎， 是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没意思。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不是，我就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哎，这人真是的。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 我保证也不咬你。这倒实话。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那怎么着？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出去。 哎，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可也是啊，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不上？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得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吧？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了。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这拍这干嘛呀？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我动我，我跟你比划比划。 嗯， 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你要还麻烦了。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老虎不可能退化。 你怎么知道的？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扔这干什么呀？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捕捉活食？ 尤其是礼拜天 啊，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全让他赶上。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检查，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啊？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哎，这个办法好啊！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哦，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就是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啊，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啊、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呀， 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怎么样？ 哎呀，我站起来了。嗯，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你快爬呀。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 你还瞎说呢，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你得救了。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惦记的裙带呢？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别闻了，再闻还有汗味呢。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玛米牙骨朵。 牙骨朵，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我还没对象呢。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他们都不和我握， 为什么？ 全提着裤子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坚定，并不看好能有心情，无论前途是光明，雨水滴雨水滴，因阮一受难滴，怎样好你有你记，永远无人通看见。